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在福茂会遇见城市副中心， 加速两区建设， 培育世界设计中心， 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新增长极， 千年之城开放新篇， 北京城市副中心闪亮登场，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今天呢，我们要带您走进副中心的张家湾小镇。通州区的张家湾是千年的漕运古镇，文化底蕴十分深厚。如今这里是北京城市副中心三个特色小镇之一张家湾设计小镇。这里原是张家湾的老工业开发区，5.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每天都在以惊人的速度滚动更新，一座设计小镇、智慧小镇、活力小镇正在崛起。在福茂会遇见城市副中心，我们带您走进副中心的张家湾小镇，了解这里是如何打造世界设计中心的。来，请出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间的三位重量级的嘉宾了，张家湾设计小镇专班组的组长于龙，于主任您好。 好，各位听众。 还有来自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的副总建筑师黄新兵，北京国际设计周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王玉东。那么在这个说到这个张家湾设计小镇呢，应该说这里的发展，刚才我们说了，是真的是日新月异哈。所以我想节目一开始先请于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过去的这一年咱们设计小镇有了哪些突破性的进展呢？真的，我觉得我每周都在看您这儿有不停的有新消息发布哈。 好，各位听众，应当说去年的一年啊，是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下呢，啊，设计小镇是起步年，啊，我们呢，总的来说呢，搭建了设计小镇的48柱，啊，这个具体来说呢，取得一些进展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呢，我们完成了空间规划的这个编制，啊，这对于下一步我们的发展的方向啊和重点地块的划分这一块呢，都做了一个比较清晰的啊一个设计。我想这对于园区来说啊，产业规划的稳定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嗯， 第二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这个产业发展的方向和定位，在市委市政府领导的关怀下呢，非常的清晰啊，我们就重点聚焦啊设计和城市科技。同时我们设计里面呢，我们也重点梳理了啊建筑设计、规划设计啊文创设计和工业设计的重点的发力点。我们的城市科技呢，重点围绕啊建筑与设计的融合啊，实现这个 5G 的这个广泛应用。我们重点发展这个智慧建造啊智能建设， 嗯 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城市科技企业。同时呢，我们去年一年啊，我们也制定了我们小镇产业发展的政策啊，很多这个企业朋友们很关心设计小镇的各项优惠政策。 没错，想来落户、啊、嗯，想看看有什么优惠的政策哈。 对，我们都这里我们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啊，各项优惠政策应当说在我们几个片区里面是最优惠的。 嗯 啊，在此基础上呢，我们也加大了招商引资的力度，我们要克服疫情的影响，采取线上线下啊境内境外多种方式吧。我们也首次啊走到了上海，走到了这个深圳， 嗯 啊，包括我们的安徽的省会合肥， 嗯， 我们加大我们的宣传力度， 去开推介会，我看是哈。 对对对对， 嗯， 目前呢，我们招商的形势还是不错的， 嗯。 比如说设计类的啊，我们北京建院总部啊即将啊要拿这个总部的这个土地啊建新一代的低碳的 办公楼。 哇！ 啊，我们清华同恒啊，上海同济，啊，中建科技集团这些在央企和在业内比较有影响力的设计单位呢，都在副中心落户。啊，同时我们围绕城市科技，我们有啊引进了上海的数字孪生，啊，深智科技，一系列代表着啊前沿的城市科技企业落户。我们一年多的时间呢，我们有180家啊企业啊注册落地。 180家呀、 啊！同时，我们还有外资类的设计单位啊，正在上海啊新加坡的 CBG 中国区总部，啊凯瑞亚恒等，在世界知名的建筑设计师啊，这些单位都在副中心落户啊中国区的总部。形势啊确实很好。同时呢，我们也尽其所能嘛，规划了我们的小镇的基础设施配套，啊，目前我们这个方面呢还比较薄弱，但去年以来呢，我们对于啊重点的路段，啊，包括我们的绿化啊，做了一些这个施工安排，啊，同时呢，我们正在规划建设2座啊商务酒店，啊，将来呢，对于企业啊各种活动啊起了支撑作用。大家比较最关心的可能就是这个住的问题。我们也是在园区啊内部和我们周边挖潜，啊，我们也储备了啊4000多套这个公寓，也是欢迎呢这个企业落户的时候给员工啊力所能及的提供一些这个过渡。提供一些过渡。总的来说呢，一年多的时间啊，这个很辛苦，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是离市委市政府要求啊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正在全力以赴。 整个副中心的这个建设都是在一个持续推进的过程当中哈。那么刚才也说到了，咱们这个北京建院的这个总部马上这个拿了地要落户在这里。事实上，北京建院呢，在这个副中心的建设当中啊，是这个主力军之一哈，黄总。那么，尤其是在这个张家湾设计小镇的这个建设哈，我看您这边这个建筑师总结说，这个叫城市更新语境下北京工业园区的更新实践，因为你们这个北京建院都是在实践这个更新实践，这么多的这个更新，怎么理解这句话？这句话可能对于一般没有听过的朋友来说还有点拗口，是吗，黄总？ 是的，是的，这个城市更新这个题目啊，在建筑设计规划整个建设领域是一个非常热的一个词，最近因为北京也出台了北京的城市更新的纲要。 是。 然后我是觉得呢，我们在小镇里，我们在设计小镇首先践行了这个更新。那对更新来说呢，我想不去研究它那些定义啊范畴啊等等学术的问题，咱们就更新有城市的时候，其实更新就已经开始了。这个更新呢是随着时代的进展，随着市场的需要，随着经济的发展，随着人民不断的提出了一个新的空间的要求，它会实现的。但是我们现在做这个更新呢，可能跟以往意义上的空间的更新呢有一点点不一样。我们的更新呢，就除了空间和物质的更新，大家都能看到，就是我们的小镇从原来一个叫做一个废旧的厂房，然后变成了我们今天活力四射的一个未来设计园区，这是大家能看到的空间和物质。这是我认为呢，绝不停留在这个层次谈更新。我们要的更新呢，可能更重要的呢是人本方面的更新，也就是说对人的生活的需要，对未来说科技的需要，科技发展的这个植入，我想呢，可能在这个层面上呢，我们要下更大的功夫。所以我们的更新呢，我理解不仅仅是空间层面，而且呢，要在文化，要在这个人民的体验上有更多的体会。我想站在设计小镇的时候，我经常想一个事儿，也就是说，几百年来大运河曾经从此流过，也就是说，空间的更新是一直存在的。从原来的码头到农田，后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工业厂房，后来到了我们现在所立足的一个未来设计园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更新是时时刻刻存在的。那文化和人民的需求是首先要被考虑的一个问题。 那么提起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做过的设计，人民大会堂、工人体育馆、T3 航站楼、 恐怕没有一个不是我们北京的市民朋友耳熟能详的哈。与共和国同龄，贡献过很多经典的这个设计，北京建院也是这个行业的这个龙头老大。那么北京的这个副中心的未来设计园区是咱们北京建院打造的张家湾设计小镇的叫示范样板工程。黄总给我们来介绍一下现在这个进展的情况怎么样。而且刚才跟我们说到了在城市更新语境下北京工业园区的这种更新实践，从现在这个未来设计园应该是去年年底我记得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哈，达到最初的预期了吗？ 是的，其实最早我们从北京院来说一直是伴随着共和国的成长，然后也是北京院成长的一个历程。那北京院入住了这个小镇，入住了这个未来设计园区，他首先想到的是整个给小镇要打造一个样板间，也就是说打样，这在建筑行业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让大家不仅能够看到而且能够体验到，这就是我们现在未来设计园区一期这一万多平米的非常重要的作用。您刚才说我们这个设计园区打造了一个样板工程，确实是我们打造了一个工作的场景，我们打造了一个未来设计园区可能的一个互联互通的场景，我们打造了一些会议场景，打造了一些活动场景，而这些场景我认为通过场景的不断的实现和不断的更新，其实我们在这个项目中也在不断的更新，也就是说大家看到的今天我们过去一年了，去年投入使用到今年，其实我们已经更新了很多东西， 其实应该是去年年底半年哈。 对，半年的时间， 对， 也就是这半年的时间我们投入使用之后已经更新了很多东西，我们在不断的完善它。 比如说更新了一些什么呢？ 比如我们在那儿有智慧实验室，在那儿有市民体验的智慧的场景，比如我们在那儿更新了我们的这个会议系统，包括我们在那儿还有一个跟您一样的广播电台，不断的在完善我们这个样板间，让这个样板间呢更贴近于我们所描述的未来设计小镇这么一个园区未来设计场景未来工作场景的一个展现，我想这是我们打样的。然后你说我们最自豪的什么，我觉得我们最自豪的就是在不断的创新，就是不断的在突破自己，因为从设计师的角度不断的去畅想未来，描述未来，引领着未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最自豪的。 我们邀请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是张家湾设计小镇专班组组长于龙，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黄新兵，以及北京国际设计周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王玉东。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直播间里头聊到了牵着蜗牛去西藏，说赶集去啊7758说实话我都想看看，今天的变化太大了，了解的越多越好呀。然后呢还有朋友说55335说我想去看文创啊，北京五号线说我想去看萧太后河，去看张家湾博物馆。1776这位朋友说现在入驻的企业都是有眼光有觉悟的优秀企业，给个大大的赞 谢谢谢。 说到这个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啊是叫在服贸会遇见城市副中心。那么在今年的这个服贸会上啊，我们遇到的这个副中心的张家湾有什么精彩的展示呢？于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是有一场这个定义为设计定义未来的中外青年设计师论坛是吧？ 一年一度的服贸会啊正式开幕。那么作为副中心呢，我们有一个专场啊，这里面呢有几个板块啊，尤其我们副中心啊过去的五年过去的一年取得的一些啊令人骄傲的成果，向各位观众呢予以呈现。那么张家湾设计小镇呢作为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我们将会展示啊我们的规划定位，展示我们最近啊这个一些入驻企业的一些高精尖的一些产品，同时呢我们还会举办啊这个招商企业啊入驻仪式，和我们小镇啊这些企业最新的取得的一些市场订单，就是那说都是一些啊实实在在工作成果啊。同时今天下午呢我们还要举办啊这个北京城市副中心青年建筑师啊这个论坛，这也是我们副中心第一次举办啊这个对于国际性质的啊带有专业 背景的啊这么一个论坛， 嗯， 也得到了啊市委市政府和这个各方面的关注，啊，这个主办方呢是由我们通州区人民政府和北京建院联合主办，啊，今天下午的这些设计师呢，应当说都是优秀的年轻才俊， 嗯， 啊，他们会分享，啊，对于未来，对于当下，啊，一些实践的一些思考，尤其是对于未来一些新的设计理念的思考， 嗯， 啊，尤其是结合我们北京，啊，这个最近几年来推出的啊老城双修、城市更新，啊，包括我们的双师自恩制的啊实施的一些实践的思考，我想对于啊下一步引领我们这个规划设计会起到啊一定的啊重要支撑作用。这些设计师呢，应当说年龄都偏轻， 嗯， 啊，岁数都不大。 要不说青年才俊啊，刚才说 以80后为主体吧。 昨天来我们直播间的这个杨苏就是其中的一位佼佼者之一哈。 对 对 对 对的， 哎， 可能这里面还有这个几位来自这个国外的青年设计师， 嗯， 他们也在世界各地，也在中国啊，有一些很多的一些这个实践思考， 嗯， 啊，这些我想呢，我相信呢，这个会有很多精彩的啊。这个语录出现啊， 嗯， 那么今年的主题叫设计定义未来，我个人理解呢，就是所谓的设计的本质呢，就是创新， 嗯， 啊，我想在这新的时期啊，我们设计小镇打造这个设计小镇的这个内涵呢，要走创新设计的这条道路， 嗯， 我所谓的创新设计可能就是有别于传统的设计而言， 嗯， 啊，首先呢，我们的理念啊要进行创新。第二个呢，我想站在啊新一轮的信息革命的这基础上，尤其5G 的蓬勃发展， 嗯， 我想对于设计的手段啊，包括我们建设一座美好的城市，它的一些低碳的一些建材的应用啊，包括呢围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们在啊我们的日常生活品的设计上都会有一些前沿的啊，一些产品展现。刚才黄院长说了，在未来设计园区啊，我们搭建了一个啊未来啊生活实验室，这里面都是最新的小米啊，这些高科技企业。那么结合这个我们供给侧的改革吧， 嗯， 推出了一些比较前沿的、带有时尚感、科技感的一些产品。也希望呢各位观众有机会呢去看一看。 这个论坛呢，设计定义未来，这是由张家湾设计小镇和北京建院共同联合主办的。 嗯， 我想呢，这个题目啊是一个开放的题目，它是没有标准答案的，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想法。我也希望观众朋友们、 嗯、 听众朋友们， 嗯， 如果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分享，也可以大家共同的讨论。 哇， 因为我是觉得，作为一个设计师，看到设计是如何定义未来，和一个这个。我们普通的观众听众看到设计在未来中如何引领、 嗯、 其实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嗯、 这叫大家共同参与，其实是这么一个题目、 嗯、 那今天呢说设计定义未来，我只能说以我的认知看这件事儿、 嗯、 其实在我30多年前刚刚读建筑学学生的时候，我们的建筑初步课上就有一个题目叫设计创造未来， 嗯， 我当时认为呢，建筑师很伟大，他能创造未来。但是我想今天我们用定义未来，可能更清晰地表达了设计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在人民生活提升中的作用。因为所谓叫无处不设计、 嗯、 我们现在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做一个杯子就是用来喝水的，我们可能做一个杯子它首先要有美感，这是大家最普遍认知的说设计在我们生活中的体现。那我想更深层次的呢，就是这个设计如何引领着，或者说如何实践着、践行着城市这个社会的发展、产业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的提升，这是我们扭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也就是说，我们设计在未来过程中我们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可能这个题目呢是我们值得深入的去探讨和思考的问题。 嗯， 我个人理解呢，就是这个设计啊，它不光是要描绘一张蓝图、一个图画、一张设计，让人家 施工单位去做，而是要首先是要对标在我们国家未来的一个发展的历程中，我们要描述一个场景，这个场景是大家看得见摸得着的，然后我们把它落地实施的过程又是科技植入的过程，又是我们把很多这个先进的技术用在我们的场景中的过程，同时我们在场景中还要体现艺术文化等等人民生活更需要的，或者说补足人民生活中那些现在不是很完善的东西，我想可能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设计引领着这个社会在走向未来。 其实在你们日常的工作当中已经一直是在做这样的工作的， 是的，是的，设计就是描述未来。 对，好，那么下面我也想听一听咱们北京国际设计周有限公司的这个王董您的这个看法。 非常高兴啊，跟大家分享一些想法。实际上呢，说起来服务贸易，为什么我要说到这里呢？实际上作为北京这个作为一座设计名城来讲，这是咱们“十四五”期间非常重要的一个建设的方向。应该说呢，作为服务贸易里头的大宗，设计服务，在北京呢，应该说在国际上所有的城市里头，北京能够提供的设计服务是，可以用一句对2008年奥运的评价，叫做无与伦比的。因为这个它的这个体量实际上是非常大的，接近应该在3000亿左右。这样的一个量，肯定它是服务于全球的，它不仅仅是服务于北京。所以说呢，在北京来讲，这个设计定义未来，可能它是一个全球语境的。所以我想呢，在这个里面呢，这个我们对于这个青年设计师的这样的一个去讨论，或者我们对他们的一种期望的话，我想呢，这个简单说在两个方面，一个呢叫想象力，就是说未来是什么样子，实际上未来的样子在我们所有人的这个想象中，因为我们没有人见过未来，未来都说未来已来，其实未来没有来，它不会提前来的。所以呢，它提前来的时候只会在我们的脑海里头，我们的想象力能够是什么样，我们的未来就会是什么样。可能这个对于这个想象力来讲呢，可能是对我们的设计师，尤其青年设计师的一个考验。中国发展到这样的一个程度，我们可不可以在想象力上引领世界，这可能对我们的未来的这个国际的这种竞争来说是有关键的决定性的作用的。另外一个这个跟未来有关的，跟设计有关，我们叫责任感。因为毕竟是这个我们的一些细小的设计，我们不要说它一座这个建筑至少也要在一个城市存在百年，甚至是一个小的用品，我们会到千家万户，可能大家用过一次就丢弃，这样的产品它都是在我们整个这个人类给这个我们的自然环境给这个地球带来的影响里头，因为都是人造物，它一定会带来影响。那这个影响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我们是以怎么样的责任感考虑的多方面的因素，让它成为一个在未来我们自己不会后悔的一个设计，这可能非常重要。 另外呢，这个我们也知道呢，位于张家湾设计小镇的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今年要正式亮相了哈。对于这里呢，可能业内的人士会有更多的期待。一会儿呢，请几位来跟我们接着说。还有一个最近特别热、特别关注的环球影城马上要开业了，张家湾小镇就在这环球影城这里。到底你们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呢？也有好多朋友在问的，有一会儿再请这个于主任来跟大家回答。 协同发展进行时，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政策解读，创新实践，行业百态，百姓生活， 反映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中社会、经济、文化、生态、民生等领域的变化。 协同发展进行时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早晚8点，三地协同共话发展。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

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进行时， 每天早上8点和晚上8点为您播出。 听众朋友，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听听 FM 北京时间同步直播，并可实时回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黄燕，我们带您走进副中心的张家湾小镇，了解这里是如何打造世界设计中心的。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三位嘉宾是张家湾设计小镇专班组组长于龙、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黄新兵，以及北京国际设计周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王玉东。嗯，很多朋友也在说了，说这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呢，我最想去看文创的，类似七九八那样子的。然后燕林说，我去张家湾的驻场工作过，还没有好好的看看张家湾呢，那现在一定得去，是吧，于主任？ 是是， 变化真的很大哈。嗯嗯，然后这个5434说我要去张家湾看一看城市副中心的新面貌。然后还有这个红果说了，想去张家湾看漕运码头，体验大运河的这个风光。小谭谭就说了，张家湾是个重要的码头吧，陆河、复河、浑河、里河交汇于此。 在同 桌人，对啊，了解哈， 五河交汇。 对，8652说张家湾那可是个历史悠久的地方，是水陆运输的重要码头，还是军事要塞，说这儿曾经商业非常的繁盛哈。 嗯， 飞天小风筝说了一事儿特别有意思，他说改革开放后张家湾发展是走在北京郊区乡镇发展前列的，当时85年的时候张家湾还成为北京郊区第一个亿元乡呢。他说我舅舅家就住这儿。 是当年工业乡镇企业比较繁华的时候。 对，蒙小萌说这儿有不少非遗、毛猴、唐人坊的捐人，这儿是吧？ 对对， 我们还请过那个唐人坊来我们这儿做节目呢。 哦，唐老师是吧？ 哎，对对对。好，我们继续来说这个这个张家湾现在真的是变化非常的快。那么这个应该说呢，有一件刚才说了很重要的最新的消息，就是位于张家湾设计小镇的北京国际设计周的永久会址今年就要正式亮相了。于主任，当时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一个永久会址呢？ 各位听众，这个规划建设这个永久会址，是张家湾设计小镇规划空间的时候一个特色。 嗯， 因为我们在新的起点上做园区我们除了这个办公的空间划分以外呢，我们这里面还划分了这个生活空间，包括公共空间。同时呢，我们还特意的规划了一个会展发布于一身的这么一个北炮地块。 嗯， 它呢将来会成为设计小镇的一个重要的会展发布基地。 嗯， 也是世界发布大厅。应当说规划建设这个永久会址当时呢，这个我们选择了北京国际设计周这个很响亮的品牌。因为从这个其他地方的实践来看，你像乌镇它有个世界互联网大会永久会址。那么我们的博鳌有这个亚洲论坛的永久会址包括我们南宁东盟博览会的永久会址。 嗯， 那么通过这些城市的实践看呢有一个品牌的会址呢会起到两个作用。第一个是园区主导产业的集聚，因为既然是设计小镇嘛，我们想设计周这一个品牌会快速的带动相关的设计单位在此集聚。 嗯， 第二个呢，我想每年一次的设计周各种活动会带动会加速我们这个区域的配套建设，会提升我们的旅游提升我们的商务配套功能。那么对于设计周呢本身呢这个面积呢是1.8万平米建筑面积当时呢我们是选择了北炮地块一个旧的厂房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设计。 嗯， 我们还特意这个聘请了这个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崔凯院士担任 啊，这座建筑的总设计师 大师、哦、 大师啊、 嗯， 这个当时呢是秉承了保留历史啊，保留工业感，同时呢要体现啊现代的时尚和科技，所以做了一个会展中心的设计。 嗯 啊，那么这里面将来呢，除了会展以外呢，还有一些这个啊共享办公啊，包括这个图书啊、咖啡相关的啊配套。我相信将来这个地方呢，举办各类活动啊，非常的啊便利啊，非常的方便。 嗯。 那么整目前这个工，目前这个设计周的建设呢，那个主体框架呢已经基本完工，啊，正在进行外立面和内部的这个装修。我相信年底呢能够这个正式的亮相。 嗯， 会给大家一个啊这个惊喜啊。 最高兴的是王董应该哈，这是您的地盘。那这个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建成之后，大家能在这儿看什么展览，或者这能做些什么呢？ 正像于主任刚才介绍的，这个就是在去年的这个设计周的开幕式上，当时呢这个宣布了这个发布了这个方案。就是由这个崔凯大师亲自操刀的这个方案。这个方案呢应该说是在原来的这个北抛青钢的夹心板车间的基础上精心的改造。可能听众朋友不知道夹心板是什么，就是两层彩钢板中间夹一块泡沫。 嗯， 这就叫夹心板。当年那个厂房呢就是生产这个产品的。当然这些产品现在是不符合这个首都功能，就被疏解了。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有着这个彩钢板的这种色彩的这样的工业这个遗址上呢，这个崔大师呢确实做了一个就是非常应该我们说呢既现代又保留了原来的这个工业的这种感觉，但是原则上来说还是比较低调的，一个建筑，因为主要的还是要彰显这里的设计的作品，就您说的将来能看见什么。 嗯， 这里呢应该说我们会看到三个东西。 嗯， 一个呢我们会它这里呢是要建成一个设计的博物馆，我们叫中国设计博物馆，所以未来这里会是一座博物馆。 嗯， 它会把我们中国的这个设计的历史做一个非常好的呈现，让我们知道中国的设计从哪里来。当然我们也想展现未来它会走到哪里去。 嗯， 所以它是一座博物馆。另外呢它也会是一个展览的中心，就是我们会把这个就是最新的全球的设计的这个展览带到这里来。然后以前呢可能设计周的展览在这个咱们北京城的各个地方都会呈现。在这个永久会址建成之后呢，它会有一个这个固定 的 集中的地点，大家只要到这里来，只要随时来，应该我想呢都会有最新的能够展现全球设计最新成果的这些展览能看到。 嗯， 然后第三呢，这里我觉得也是一个设计师交流的场所。我们说呢这是一个北京为全球设计师打造的一个会客厅。你想到这里来能够碰见这个你最心仪的这个合作伙伴，也可以在这里呢发布你的相应的这个成果，甚至发布你的需求。应该说它是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这个空间。 嗯， 所以说呢之所以在这里建立呢，因为这里要建设咱们这个在国内在国际上也是规模最大的这个设计小镇，这样的一个集聚呢，它需要一个这样的这个空间，也需要这样的一个机构呢，去这个集中这些相关的这个资源。当然呢，这个也标明了这个设计周长大了，要这个有一个固定的这个地点了，因为设计周到今年呢这个12岁了，按照我们中国的习惯说法呢，它这个 要上初中了，今年也是本命年啊，所以说呢，在这一年，这个永久会址建成应该是个非常好的一个时间的节点。 是我们真的也非常期待。 北京设计周的这个特点呢，一直是在我们这个城区的所有的地点呢，都有活动。像今年的话，所有的活动呢，在这个咱们这个16区，全都有这个分布。 哦，好多这个。张家湾设计小镇是9月22号，这个是开幕式，然后有一些活动。完了，我看在农业展览馆、中华世纪坛、设计之都大厦、歌华大厦等等，都有很多活动哈。这个到时候我们也很期待。 是的，是的。 那么除了北京国际设计周9月22号开幕这个活动，我知道9月份张家湾还有一系列的大型活动亮相。余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介绍。 好，我先剧透一下。 哎、 这个9月份啊是设计周。开幕式啊在小镇举办，同时呢北京国际时装周这个盛大开幕式也在小镇举办，这一次的主题突出这个时尚，由北京时尚控股和同区人民政府主办，这里面呢这个有一些专业的论坛，同时呢我们要有晚上有走秀啊，有最新的一些这个服装设计的这个最新的作品，我从组委会了解到也是一票难求，也是一票难求，因为场地有限，可能很多观众只能通过线上这个看走红地毯走红地毯。第二个类、第三类活动呢，就是我们的相对比较专业一些了，中国北京建筑双年展，今年呢建筑双年展呢突出绿色低碳的理念，要重点要展示我们过去的一段时间在围绕建筑设计一些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成果，这里面呢有一些这个包括一些这个设计理念的更新，包括最新的低碳这个环保建材的展示，还有呢一些重要的这个节能这些产品我相信呢对于从事喜爱这个建筑领域的青年设计师也好，包括我们的广大观众也好因为这个展示呢时间拉得比较长，以至跨了11，所以大家呢可以去体验。同时我们为了满足这个大家的方便，我们在头牛也即将开张我们的深夜食堂。 哇 这个过去我们参观可能周边这个吃饭没有好的一些这个餐饮店，所以我们在桐油园区原有的食堂职工食堂基础上，我们改造了一个耳目一新的深夜食堂，同时也是会委托索蒂斯这么一个法国的餐饮管理机构来给我们提供各种这个美食，我相信大家呢一方面会参观最新最前沿的设计产品，同时也会这个尝到这个牛排红酒一些高档的美食， 各种不同风味的美食来自世界各地的哈。而且我听说这儿的咖啡是机器人给沏是吗？ 对 特别有意思哈。这也是契合了这边，因为是这个设计师云集，所以就是这个创意型人才都是喜欢这些东西， 是 吗？ 是 是 是， 黄院长。 是的，是的。其实去年的双年展呢，我们就已经体会出来，大家设计师所展现出来的文化和需求，对市民是很有吸引力的。它很新奇、很时尚，而且很网红。 哎， 这是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做这个双年展，其实已经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起步和标签。那其实在这个双年展结合双年展这个设计里，今年的主题刚才余主任也介绍了，关于低碳环保。其实我们在副中心的建设里呢，很重要的一个题目呢是要做到近零排放建筑。因为现在低碳对我们建筑行业来说一个比较吓人的数据，就是说我们全国的能源大概1/4消耗在房子上了，然后如果算上建材的话，大概40%的能源是被这个房子所消耗了。所以在我们建设设计然后运用它的过程中，用了所有的新技术的目的是为了把能耗降下来，其实这也是对低碳的一个重要的贡献。这也是我们未来在建设小镇过程中一个着力点。 9月份张家湾设计小镇 真的是好热闹哈！北京国际设计周、北京时装周、北京城市建筑双年展，三个重要的活动，所以就是如果是这个时候去的话，每一次都是不虚此行的。为您邀请到直播间的三位嘉宾是张家湾设计小镇专班组组长于龙，北京市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副总建筑师黄新兵，以及北京国际设计周有限公司的董事长王玉东。大家想看的好多呀。红果说，张家湾离环球影视城很近啊，还有张家湾小镇的建设我想去看，还有火线采摘樱桃草莓啊等等。这个是对张家湾还是相当了解的一位朋友哈。北京葫芦侠说，张家湾公园是副中心核心区的生态门户，和大运河森林公园、城市绿心连接在一块儿。这个说公园也是构建了这个，有这个很多的景点，什么曹石印记啊、泗水古巷啊等等。乐乐1335说，我想去张家湾看漕运第一码头、张家湾古城、坦式建筑文创园等等。呵呵，这个也是特色哈。 特色。 那么说到这个时候呢，现在哈，最近一段时间大家讨论的特别多的一个话题，就是北京环球影城度假区9月应该是20号是吧， 20号 正式开业了，现在马上就要开始这个预售票了。其实就是在咱们张家湾这里是吧。所以于主任，张家湾设计小镇如何来这个在环球度假区开业之后来承接它的这些溢出的效应呢？现在据说是这个小道消息哈，这个一说这个环球影城要开业，往北京方向这个机票搜索量涨了10倍。 啊，这个各位听众，因为环球影城啊，近一段时间进行这个测试，有些听众呢很幸运啊，能够被邀请啊到园区啊进行先期的体验。 这现在在朋友圈里一晒，都是一片点赞、啊。 是，我呢也是跟我的同事们也是。手机都被打爆，都要想各方呢各方面的朋友啊，尤其是我们的企业朋友，都想进去提前体验一下逸都这个我们最精彩的这个旅游区。这个环球影城啊，大家也没有进去体验的也不要遗憾，因为我们很快要正式售票。大家呢可以按照自己的时间呢有序的组织带着家人去体验去参观。应当说这个环球啊，这个溢出效应啊，也是我们市委市政府比较关注的一个重点事情。我们区里面呢也在做大量的前期规划工作，包括我们在环球的周边我们布局了一批这个酒店和民宿民宿。 对，因为还有一位朋友也在问安妮，安妮就说，他说环球影城马上要开张了，张家湾这儿的民宿现在能预定吗？大家很着急 这个我们旅游部门我们文旅部门正在这个网上正在做相关的推荐，大家呢稍作耐心等待。 规范好了哈， 规范好。同时呢我们作为设计小镇呢，它作为一个产业的园区，那么我们呢坦率说我们一直在研究如何承接这个环球的艺术效应。首先呢我想我们首先取得了自贸区的政策区的这么一个荣誉的这个政策。就意味着我们能够承接国际的这个设计单位能够入驻我们。因为环球啊有大量的动漫设计和将来这个各种平面设计。还有这个这些企业的落户呢基本上将来会落在我们张家湾设计小镇，因为我们紧邻这个环球影城。同时呢我们也围绕这个承接这些这个企业入驻国际企业，我们也做了一些政策创新。你比如说这个国外的表演团队他落户我们国内这个他需要早期呢可能要求要中方控股51%。那么这个政策呢我们正在突破正在报中央相关部委在批准。我想呢大量的国外表演团队会加入这个环球影城的这个运行，会给国内外的观众提供不同的惊喜。同时呢我们对于国外的这个建筑设计师和建筑团队，他们我们正在力争让他享受我们那个平等的国民待遇。也简单说吧，就是说在 服务中心在我们的自贸区范围内呢，他能够自由的执业，他的资质能够得到相关的互认，啊，他的这个能够承接这个一些比较深度的设计方案的编制，我想对于这些国外的设计师设计团队这个进入中国市场会起到了重大的支撑作用。当然了，我们更重要的是我们马不停蹄的啊，要加快我们的配套建设，啊，这里面一个是我们刚才听众们也提到了坦式街区的概念，就是我们要打造一个花园的啊办公场景。我想对于设计这些国外的设计团队的入驻，啊，能够在这里呢有很好的一个办公的空间，同时我们这边呢还有加快我们自身的这个商业设施建设，啊，咖啡呀，宾馆呀，这个吃饭呀，啊，这些有影响力的这些设施呢，我们正在加快的对接，啊，总之吧，环球的正式开业，会从本质上来说会改变，啊，副中心的产业内涵，啊。 这张家湾也是环球的这个很重要的后院哈， 后院后院， 没错。那么未来呢，张家湾设计小镇要打造成为世界设计中心，也很需要大量的设计师到来哈，还要大量这种创新的人才到来。于主任再跟我们简单说一说吧，会采取哪些措施来吸引设计师和相关的人才呢？ 好，因为这个两区建设是我们的应有之义，市区啊，对于设计小镇，两区人才建设给予了足够的支持。啊，我们从市里面到区里面都出台了人才引进的专项规划，啊，包括我们外国人到这个小镇来，啊，这个签证包括滞留的时间都做了一些政策创新，同时呢，这个国内外的专业的设计师他的落户啊，我们给予最大的优惠，同时对于这些我们在我们的环球主题公园周边啊，正在规划这个国际人才社区，将来呢会有一些国际化的这个住宿和这个学校，还有我们的国际这个医院啊，为我们的这个人才啊提供高端的服务。我们小镇自身呢也有一些这个规划啊，我总之说呢，这个人才啊，我们也是这个中关村大管委市委市政府也加大了科技的支持力度，啊，我相信有一些成长型啊，将来有些城市科技企业独角兽啊，专精特新这些企业啊，都会在小镇得到很好的这个政策支持啊。 于主任也是向人才们发出了邀请哈， 是欢迎大家。 谢谢您。那么最后也想请大家展望一下未来的张家湾设计小镇，您觉得会是什么样子的？我们先黄院长先请说一下好吧。 未来的设计小镇呢，现在我们已经有一个雏形了，但是未来我想应该是一个设计师和广大人民群众能够体验设计和科技的一个乐园， 一个乐园哈。 是， 哎，于东总， 我想呢，未来的这个就是张家湾设计小镇呢，会成为北京在文化发展、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一个标杆， 文化产业的标杆。来，于主任。 好，张家湾设计小镇啊，未来会成为北京设计之都的重要平台，是一个绿意环保，是一个充满工业感，是一个存在时尚和科技相赋能的一个充满现代化气息的一个园区，因为我们的环球影城已经向各位张开了怀抱，我们的大运河的游船已经正式通航，我们的北面的绿星公园日新月异，我想在这么一个好的一个环境下会是设计师的乐园，会是我们国内外游客一个旅游的打卡地，谢谢。 好，谢谢。那么从京东的工业重镇到设计高地，千年漕运古镇张家湾正以设计为特色加速蜕变，昔日的铜牛老厂房正变身为充满活力的北京未来设计园区，北炮轻钢厂化身北京国际设计周永久会址，还有即将开业的环球影城对这里的带动作用，张家湾这座设计小镇、智慧小镇、活力小镇，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将成为副中心产业发展的亮点所在，以及各类优质资源云集、备受青睐的创业高地和投资热土，美好的前景令人期待。

让我们一起厉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构建廉洁社会。